开心，曾经想念最伤心，但却最动心的记忆。 刚听到的是黄小琥的作品《没那么简单》，继续来分享一下蔡健雅。这是一首熟女气质的情歌，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，在付出但是没有收到相应的回报，在经历过伤害背叛，你会发现呢，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小了，甚至是不敢轻易的交付真心了。我们接着来听到蔡健雅曾经，我们在她的歌里面呢找寻爱情的出路，看到爱情的各种形态，然而她自己呢却突然有感而发，说在30岁以后却越来越不懂爱情。 在我22岁时，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，妈妈说就让他来。然而在我32岁时，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，才失去某种色彩。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，哦，我越来越不懂爱。才32岁的我，虽然一个人过够精彩，偶尔才想谈恋爱。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，我只能够瞎猜，也许能中了头彩，说我也觉得奇怪。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不管什么时候听到李健的声音呢，总是能够感受到他声音当中体现出来的淡泊和宁静，然后呢就被他感染。这首歌的名字和演绎已经足够让人觉得很有画面感，就是李健带来的《风吹麦浪》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这是来自李健，叫做《风吹麦浪》。音乐当中微妙的细腻的表现，再加上李健本身的嗓音，让人很难不被他打动。就像鲁豫呢，曾经为他的专辑写的序里面的一句话说：“听这个人的歌呢，是会让你爱上他的。”而这样一个温暖的声音，可以陪人前行，不管你的脚步是多么匆忙、多么浮躁，你都可能会愿意为他停下来驻足。接下来听到同样是很有吟唱诗人的淡雅气质的曾经年轻的黄磊，这首曲目叫做《于事无补》。 宁愿作茧自缚于孤独，过了层层防护，抵抗被爱侵入，你却丝毫不费功夫轻易解除。苦 却被束缚。谁说痛就得哭，泪已于事无补，反正心早已碎得体无完肤。谁说伤要康复，偶尔白露我自己会安抚，既然路是歧途。全神贯注，我真心付出，宁愿作茧自缚于孤独。过了层层防护，抵抗被爱侵入，你却丝毫不费功夫轻易解除。追逐浮想靠却被束缚，谁说痛就得哭，泪已于事无补，反正心早已碎得体无完肤。谁说伤要康复，偶尔白露我自己会安抚，既然路是歧途。谁说痛就得哭，泪已于事无补，反正心早已碎得体无完肤。谁说伤要康复，偶尔白露我自己会安抚，既然路是歧途。若幸福是盲目，我退出。 心电在感应，

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一首嗨歌呢，算是黄龄的代表作。不过这一首歌呢，不光让我注意到了黄龄这个名字，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常石磊。本来这首歌叫做《草原嗨歌》，寄托的是常石磊自己想家的情绪，来分享一下。 Mountain top 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什么阻挡着未来？ Mountain top 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 Mountain top 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 黄龄的嗨歌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制作和和声的编写呢，通通都是出自常石磊一个人之手。有兴趣的话呢，还可以去听听看他自己演绎的版本，完全呢也可以匹敌黄龄的演绎。在林忆莲的新专辑当中呢，收录了常石磊的一些创作作品，应该是一些很惊艳的作品，可以去听听看。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，依赖谁？一早就 所必，又有谁真的？ 手牵着右手的步伐，